欢迎大家翻嚟收听南风窗第二节。咁我哋头先啱啱讲完杨升嗰单嘢啦，咁但系今个礼拜真系好多事发生，咁包括咗另一单就系全民投票啦， 电子公投啊，哇，终于公投九日，终于完结啦。 公投九日，但系我睇过佢哋嗰个website 啊成咧，佢叫 pop vote 啦，咁佢叫呢样嘢做全民投票，嗱佢又唔系叫自己做公投，咁咧其实。我哋喺澳洲，譬如我自己喺澳洲嚟讲咧，我就觉得呢句嘢就好奇怪，我就唔知佢系咩嚟嘅。 点解奇怪啊？ 即系好似有啲嘢，即系话诶，类似市场调查咁咯，我觉得、 哦、 有少少， 都似即系市场调查喎、 啊。即系无啦啦有一个唔知，即系有一个机构，佢就掉啲嘢上网。哇！你哋大家市民可以，大家即系所有人都可以嚟呢度。投嘅，即系大家可以 vote 嘅咁样，即系好似一样咁样嘢啦。咁、因为我哋习惯咗投票就系点样咧？我哋会有选民啦，选民有规定啦，跟住有，如果你系选举议员嘅，咁你就会选一个人啊。咁当中有，如果你系一次公投嘅话咧，你会有一个议题啦。咁之前会经过辩论啦。据我所知，今次全民投票佢哋都系做过一次辩论嘅。咁其实佢亦都唔叫自己做公投，咁呢个市场调查呢其实同几年前嘅五区公投系好唔同。五区公投佢做嘅嘢就系话佢借用咗立法会嘅选举制度，而去做一个公投嘛。咁但系今次就完全冇呢样嘢，所以佢唔系一个公投。我唔知大家即系我唔知有冇人系清楚咁解释过两者嘅分别喺边度咯。咁变咗呢个系一个市场调查。 喂，如果你同翻幾年，就算幾年前搞嗰個都，其實都唔係一個叫公投，嗰、那個叫變相公投嚟嘅。四年前應該咁啊，搞嗰個咧，其實佢係用辭職引發一個再選翻入去，而攞一個議題嚟做啊嘛。佢唔係話攞一個純粹攞個議題嚟，你俾你投票啊嘛。即係唔係政府搞一個純粹一個議題嚟投票，咁叫公投，嗰、那個叫變相公投啊嘛。即係話你投邊個議員咧，就贊成佢嗰個議題啦，咁解咯。 理想地嗰次嘅五區或者變相公投呢，係應該會有正反雙方啦，會有選民嘅資格嘅核實啦，會有正式嘅點票啦，正式嘅票站啦，之前會有正式嘅辯論啦。咁如果建制派當年都係參與嘅，咁就會有一個甚至乎有一個正反嘅辯論。 喺技術上呢，其實可以做到公投嗰個效果㗎啦，已經。但因為嗰時嗰啲建制派杯葛佢嘛，嗰啲重量級嗰啲全部都唔出嚟選，搵啲二打六出嚟選，咁就搞到佢目的就想搞到你嗰個變相公投嗰、那個公投意義係細咗嘛。咁但係今次點解佢唔係叫公投嘅啫？你如果逢一個公投嚟講呢，即係或者你叫一個變相公投嚟講呢，你一定要好嚴謹㗎嘛。如果你用純粹用呢個電子投票咧，就好多漏洞喺度嘅。咁嗰、那個即係、那個結果咧，嗰、那個誤差會係大好多噶嘛。同埋你以前搞嗰、那個五區公投嗰個咧，嗰、那個真係要登記選民，真係有個票站俾你選嘅喎，係咪？ 同埋佢係冇咗正反嗰樣嘢噶嘛。佢純粹係一個市場調查，或者係佢哋本身嘅支持者入佢哋嘅支持者去揀一個。想要嘅方案咁。 其實你話我其實都幾認同你嗰個話係一個市場調查，另一邊想粗俗啲咁樣，其實係繁文吹雞啫嘛。基本上就話俾個政府聽，嗱，而家我即係個回收當然出咗啦，而家有70幾萬人嚇、啊，就話一定要有全民提名嘅元素嘅嘢，先至可以算係依個一個合理嘅方案。咁而家就話俾政府聽，嗱，我哋你300萬選民，我哋當中有起碼成70萬咧，係會有依樣嘢，就話俾中共聽，話嗱，你唔好亂嚟咁樣咯。 去到最後，公投有唔同嘅形式，但係嘅想得到嘅結果係乜嘢咧？就係其實攞 mandate 啊，啱啱？咁我覺得兩次公投其實都已經達到呢個效果啦，就係話攞到一定嘅人民嘅授權去做一啲事情。咁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投票咧或者公投啦，唔單單只係純粹攞個 mandate， 喺香港依一個context 嚟講咧，仲係一個公民教育，就係要教識香港人就話，喂你要。行使自己公民權喺適當嘅時候，你要表達自己嘅意見，係連咁簡單嘅嘢，其實你都係要令到 市民開始習慣。咁一連串嘅社會運動，例如好似七一嘅遊行，例如好似大規模嘅投票活動，呢啲其實都係會喚醒咗好多香港人佢哋對自己嘅公民權嘅一種醒覺。即係以前去投票，我係投一個人，係咪？我係投以前投票投咗好多年啦，香港，但係而家投票係投議題啊嘛。而家投票係投每一樣事情，我去俾個發表個意見，去俾個 mandate 啊嘛，同以前係唔同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次尤其是呢次啦，其實係一個里程碑咯，係將我覺得呢一個禮拜發生嘅事係將香港帶到去另一個階段。 咁阿 Sam 頭先你話你即係依個電子，譬如依個電子投票啊、市場調查又好啦，即係帶到香港呢個里程碑。咁你認為其實今次算唔算係成功咧？ 我覺得成功到不得了啦，同埋我覺得我唔知道佢係咪成件事佢哋坐低傾過嘅，但我覺得 coordinate 得好好。6月29號你投票完畢，6月30號你就出 result， 然後七一遊行，跟住仲要跟手之後就第二朝預演佔中，成件事係一氣呵成咯。啊，同埋你會食到個勢去一個 percentage， 即係一路係咁 build 到去7月2號朝頭早嗰個佔中活動。 其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頭先第一節，我哋講話6月27號東北撥款，阿梁星佢好核突咁樣去收完場啦。咁跟住629就係嗰個電子公投最尾嗰日啦，630就即係學聯啊學民就話我哋會佔中啦咁樣。咁71就係真係呢個51萬啦，佢哋話51萬人嘅大遊行啦。咁跟住好似頭先咁講，7月2號就即係佔中嗰班人就到7月2號啦。咁跟住俾警察拉呀，有511個人俾人拉咗，而家30幾個人就正式落 charge 咁樣。咁其實依幾日發生嘅事，其實真係我諗好似頭先阿 Sam 咁講，真係去香港好似去咗另一個地，變咗另一個地方咁樣。而家 即係今次學聯搞依次佔中嘅活動，我覺得係香港，我唔知啊，我懂事以嚟，我未見過一個咁有質素嘅公民抗命活動，我可以講。 簡樂夫有冇見過啊？即係譬如我哋依啲20幾30歲個依班。即係可能我哋冇見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簡樂夫之前其實有冇啲咁嘅類似咁嘅事啊？ 好似係咪啊咩嗰時教育學院係咪搞過好多年前啊？嗰時我都唔知 道。即係喺我印象中咧，以前就冇啲咩和理非非，要佔領和平，愛與和平佔領嘅嚟就打噶啦嘛，係嘛？ 喂，今次 80年代香港都已經係。 巴密近啦，咁樣掟波， 即係冇唔使講到咁遠啊！你80年代咩的士罷工嗰啲都已經係暴動噶啦嘛，邊會有而家嗰啲咁高揚嘅啫？冇噶，以前啲人唔係咁樣，唔正常啊！而家啲人 唔同嘅嘢就係、是、我諗學聯託民佢哋依班真係一班學生出嚟，又唔係話有政黨背景嘅人喺後邊喺度即係指手畫腳咁樣，即係個反應。比香港市民容易接受好多咯。 唔係，但係你我想講嘅就係話，你睇下今次嗰件事做得係好出色嘅，就係話你事前係有充分嘅安排嘅。每一個參與者係充分地咁樣係即係 fully informed 嘅，佢哋係知道我做咗一件事，我會有咩後果，我將要負咩刑責係知嘅。咁去做呢一班人咧係有一個好明確目標嘅，佢哋做咗係為啲咩？係為咗一個public good， 係為咗一個社會公義，而佢哋做呢件事情咧嘅目的咧，就係為咗喚醒更多人對呢件事嘅關注。 其實我幾贊成阿 Sam 講，我覺得今次呢個連串嘅嘢咧，其實嚴謹地講政治邏輯或者理念上係含糊嘅，但係佢真係發揮食正香港人嗰條水。跟住就發揮到政治能量， 咩水、啊？ 即係譬如你全民投票，佢真係有一個嗰條水就係政治全民投票加埋呢個佔中和理非非，加埋主流傳媒《蘋果日報》有三個，即係佔中嗰個 setting 就係、是、有三個嗰啲 佔中三子 即、就、係、是、有教授啊，即、就、係、是、大家崇拜嘅人啦、啊。就唔係嗰啲咩長毛嗰啲咁樣，即係難生難世住公屋嗰啲咁嘅人。依身光頸靚 authority， 代表咗佔中，咁大家係受嘅，我又有大律師支持嘅，咁跟住又有主流傳媒去撐嘅，咁做一個投票上網嘅啫，可以做到嘅啦，唔使走出嚟，連嘥飲茶嘅時間都唔使嘅。再嚟就係、是、出咗個數字啦。咁七一遊行，咁食住個勢就係、是、哇好好多人，咁當然係之前係白皮書嗰啲幫咗好多，跟住就係、是、再嚟就係、是、呢、這個漢文思潮，又係一個好啱香港人嘅嘢，就係、是、佢哋冇政治背景嘅，佢哋係好弱小嘅，又可以賣小強嘅。再嚟一個佔中，預演佔中，講到明八點鐘就散水啦，唔會影響到人翻工嘅。咁样咯，即系成事，我都好赞成阿 Sam， 其实好成功嘅政治能量上，但系问题就话后续系点啦？ 之后系点样咧？ 系啦。 咁阿简洛夫即系我哋都之前都讲过话，咦，佢哋话八月又会再嚟一次喎。 系啊，佢好似唔知琴日定今日讲咗啊嘛，学联个周永康啊。 喂，其实我又唔明白，我作为市民嘅时候，喂，你咁早吹定口哨咁样，咁其实你想点样？即系你想啲人参与啊，定还是你想啲人预备？你明我意思？你想啲人预备防止你咁做啊，定还是咁早讲定？其实有啲咩作用咧？ 请你教。 其实佢咁讲系啱啊，因为你如果你再冇入冇任何嘢做咧，其实会凋淡咗。你而家係嗰啲民怨咧，你係激起咗啲，即係其實市民，我諗十個有九個都支持啲學生去咁做噶嘛。 唔係，我講堅嘅，真係請定假噶。你嗱，你如果真係你唔關心嘅，你受佢影響嗰批，咁你早啲安排啊，係咪先？嗰日可能嗰日 加好工。喂，你組織個澳樓軍團翻去坐鎮啦。 如果八月佢剩到日子嘅，我擺根結過花去同佢死過啦。 我唔得啊！我老婆一嚟我老婆唔俾啊，二嚟我生細路哥，所以我八月去唔到。 你即生細路哥，你即生細路哥 啊！係啊，所以唉，你加油啊！我等佢大少少，咁我可以參與一下嘅。 係呢啲各個輩人嘅環境 冇問題嘅，各崗位啊嘛，係嘛？ 即咁糖水你都認為即今次譬如629電子公投配合埋7172咁樣，今次係好算係成功啦，係咪？ 係積累到政治力量囉，凝聚到政治力量囉。但係你去一路去係有疑問嘅，我係。 係，咁簡洛夫呢？ 我覺得係其實而家呢個時候應該一路要施加壓力落去囉。即你趁呢個勢嚟施加壓力囉，你唔好喺呢個時候嚟退讓囉。 即系等于你嗰阵时因为香港试过太多次啦，最明显就系反国教啦。即系你系无啦啦散水噶嘛，可以。 仲要系散水之后系冇后续啊？你明我意思啊？ 唔系，但系佢系同政府已经脱钩啊嘛，佢就系收翻佢先散水。 喂，咁今次都得噶，你咪咩脱钩，跟住民主党有得玩咯，玩下咁样，即系民主派有得玩咪散水咯。 唔系，今次 讲到明噶嘛，今次个脱钩系。讲到明，刁公民提名嚟噶嘛？ 系啊，系啊，冇错，简洛夫啱啊。今次个刁已经大家投晒一票 confirm 啦，就系话个刁系公民提名，有定冇就咁简单。 咁希望啦，咁睇下即系后续发展啦，都唔想即系刁咁耐。即系我谂，我哋之前嗰集同简洛夫同暴龙哥都听过呢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你即系香港有时就系呢样嘢，即系好似头先阿糖水话食住条水。如果我哋唔係食住條水去繼續施加壓力，或者係將呢樣嘢再擴大嘅話咧，好快香港人就會用俾其他嘢咧，又即係又冚過咗，或者係啲浪潮又冇咗嘅時候，又剩翻嘅時候，再去扯翻起呢班人又好難啦。 或者如果我可以用三分鐘時間去講下我對今次呢個佔中預演呢個活動有咩意義咧？我覺得其實係。呢樣嘢係幾實質嘅用途，個意義係幾深遠，因為第一就頭先我所講咁樣，係將香港嘅抗爭運動係提升咗另一個階段啦。我哋會見到唔同嘅人喺唔同嘅崗位，係發揮緊唔同嘅作用嘅。頭先阿白石都講，你有教授出嚟去推動呢件事，譬如上流社會去推動呢件事，你有啲議會裏面會有人去做抗爭，去議會裏面去 back up 呢件事，有政黨。而最重要就係話，你有批後生仔係不單止係有勇，而且仲要有謀去做呢件事。我哋可以睇到係好有技巧嘅，好有 tactics 嘅。八點鐘就散水㗎啦，你差佬清又唔係，唔清又唔係。呢班係 唔係大學生添啊，中學生嚟嘅揸旗嗰班，你唔通你攞警棍搏佢咩？係咪？你冇可能㗎。咁仲我哋更加見到嘅就係話，連俾人拉咗之後，甚至乎有班律師團為數九個人嘅去黃竹坑度去義務咁去幫呢500個人。咁我哋見到係成個配套係好齊全，而好明顯係自發嘅。咁呢個其實係以前香港嘅社會運動係冇嘅。咁而最重要，我想突出一點就係話，今次咧其實某程度突出咗香港警察嘅局限性。好明顯，佢拉500人，我覺得已經係超出佢負荷啦。因為佢可能有資源有能力去拉500人，但係佢冇能力處理500人。你會睇到拉咗之後一日兩日都仲係先至點樣講啊？幫又唔係，唔幫又唔係。你落 charge 你又 charge 唔到咁多人。我哋睇到新聞報道就係話過咗20多個小時之後，有律師要求要見呢班人，都冇得見。嗱，點解冇得見呢？我覺得我唔認為係香港警察玩嘢唔俾佢見嘅，因為香港警察不嬲都好跟程序做嘅。我覺得係佢的而且確係冇咁嘅人力去物力去安排每一個500個俾人拉咗嘅都俾佢見律師。你睇下由之前遊行七一遊行朝頭早。中10點鐘開始，一路封路搞到去第二朝通個頂，然後第二朝朝頭早再清場。喂，大佬，班差佬都散啊！你嗰啲鐵打嘅咩？都係人嚟啊嘛，明先？你拉咗之後 幾多人啊？警察香港警察嘅人數 2萬多人， 3萬多，2萬多。但係你個問題， 但要分，你唔好忘記喎，唔係2萬多人同時當值喎，你分咗3更喎，仲有啲放假啊，你取曬休假啦。你其實同一間裏面得幾千人嘅咋？ 好多文， 仲有啲 係文職嘅， 仲有啲喺 back office 噶嘛，有啲唔係，即係你行出街嘅得幾千人嘅咋。 同埋好多唔係年青力壯，我哋喺電視機見到嗰啲藍保之全部年青力壯，粗到 fit 曬手，龜曬錢噶嘛。你有幾多咁嘅警察去擔擔台啊？咁應該我覺得基本上其實已經將即係好明顯係冇能力同一時間處理500個人。你諗下，你24小時之內唔放，你又要的佢去法庭要過堂啦嘛，係咪先？一係就放，一係就落 charge， 係咪先？再唔係要過堂，咁你邊有咁多精力去安排呢樣嘢啫？所以如果你話下次再佔中嘅時候，警察就算有能力，我當佢有能力啦，能力拉1000人，佢話黃竹坑可以裝1000人，你拉到1000人，你都冇能力處理1000人。 有冇諗過？喂，如果佢話真係唔夠人嘅時候，會唔會用啲藉口嚟出解放軍啊？ 梗係唔係啦？伟大嘅梁美芬议员已经话啦，即系提议不如组织志愿军啊嘛。 我哋今日组织得出得嚟咩？ 唔系你 系嘛出？ 你永远可以噶，大家就系讲呢样嘢啊嘛，就系话你共产党会唔会出解放军啊嘛？你咪出解放军咯，你睇佢样衰。 就系如果系咁就好玩咯，即系其实逼到出解放军就仲好玩咯。 大家翻屋企咯，大家翻屋企咪等你占领中环咯。 唔系你出咗解放军之后你就好大镬噶嘛。你出咗呢條先例咧，出咗嚟，依家上咗新聞之後出解放軍就好大鑊噶啦。就算你 even 你出解放軍，就出嚟唔係揸住支槍嚇，純粹維持秩序咧，用呢個解放軍嘅名義咧，你就令人聯想起六四噶啦嘛。 係啊，你到時候 即係呢個都政治後果係好嚴重嘅。 我之前嗰集都講，我都同好多屋企人講咗啦。如果一見到解放軍出嚟咧，第一件事買張機票過嚟澳洲啦。其他嘢唔使擔心噶啦，你應該會留得低噶啦。你如果一出解放軍 嘅咁，我今日咧，今日翻工嘅時候咧，有一個印度嘅同事咧，就即係因為我做 IT， 咁我都好多印度同事，咁有兩個印度同事走埋嚟問我香港發生咩事，咁好明顯咧，佢哋都睇到即係國際好多唔同嘅報導。就即係我諗佢一好似一個睇 CNN， 一個睇 Twitter 添啊，咁就睇到即係香港呢班警，即係香港警察咧就即係去捉呢班Occupy Central 嘅呢班人，咁佢走嚟問我，咦究竟係為咗咩議題？我都用咗5至10分鐘嘅時間同佢解釋翻香港嗰、那個即係選特首嗰、那個唔公平嘅制度，即係有個提名委員會，咁佢哋都好驚訝，佢話印度都冇喎，印度佢哋自己都係一個民主嘅體制嘅時候，即係雖然當中佢有好多腐敗嘢，但係即係起碼佢哋冇呢個提名委員會呢樣嘢。 佢哋個問題唔喺政治界度，佢哋個問題喺文化度，佢哋嗰邊應該搞翻全文化大革命，佢哋真係。 係咯，咁但係即係好明顯，依件事無論係7.17.2依樣嘢，都提升好似頭先我哋之前有提過，去提升到一個國際嘅水平，即係國際嘅知名度都好高啊！即係而家好多人都睇緊香港發生緊啲咩事。咁簡洛夫頭先之前都講過，就係要其實逼香港人咧，去令到即係搞起依件事，令到個政府難堪咧，令到中共真係去睇到依樣嘢，真係會影響到佢哋嘅時候，去而作出一啲比較好嘅反應咯。我相信係。 我覺得係嘅，即係雖然我話你即係香港嗰啲即係香港嘅事係香港人去爭取嘅，但係其實你應該要引起國際關注係好係事半功倍的尤其是你背後嗰個中共。佢一係好要面嘅政府嚟嘅。 但係另一邊廂，我又唔認同咧，即係我見到網上邊有啲人咧，去話，喂，要揾美國出聲，揾英國出聲。我覺得依樣嘢係又唔好喎，我哋又唔可以依靠住其他外國嘅勢力去做依樣嘢喎。 即係你冇作用嘅，即係去你去即係外國唔會因為你香港爭取民主，佢有個民主國家而幫你爭取民主，係講利益嘅啫只不過你香港可以喺有意無意間拖外國落水咯。 咁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再講。